家学渊渊，他家里是票友，他就在华北戏院这个组织了一场戏，他唱《红阳洞》，就约我给他去拉，因为我们是同学嘛。这就是我在十六七岁啊第一次登台给他拉的《红阳洞》。 卖票吗？ 卖票，票友戏，卖票卖得很便宜了。当时啊，我给他拉完这《红阳洞》啊，我是精神集中，小心翼翼，没答过。这我第一次上台，初出茅庐。这无名小辈啊，使这在场那几位老琴师、老鼓师啊，都觉得，哎，说这个小孩好像是，这个拉着红阳洞不错呀。他说你十几了？我说十七了。得到他们的这个对我的这个赞许吧，也就是鼓励我。从这儿起，我就考虑说我将来我得当一名好琴师。哎，我就眼睛看到这个、那时候就有名的徐来元、王少卿、杨宝忠，哎，就想，这就是我努力方向， 准备下海了。 哎，准备就要干这个，因为那十七岁嘛，就已经有点这个，就说我的前途，我就考这个。因为我家庭也是，我父亲死了之后呢，我的家庭环境也是很苦的。我接着上大学，一个是我功课不好，一个是我家庭没有条件这个供养我上大学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就总算是这个进入了这个门了。后来又有一个机会，也是一个同学，另外一个同学姓李的，这人叫李荣甫，这个就在小时候一块儿常在一块儿唱。他又办了一场戏，也是他家里头办的，就在这个那时候叫开明戏院，今天这个剧院呢就叫朱市口电影院，那时候叫开明戏院，后来解放后改成民主戏院，今天叫朱市口电影院。在这儿搞了一场什么戏？搞一场大戏，群英会借东风。这李荣甫啊让我给他拉这群英会借东风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，也是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戏，从头至尾这群英会借东风这个戏是很大的，当时我是有点没底，心里头。但是呢，通过这个跟他一块儿常吊嗓子，我在这个桃李园学了一些古典，哎，我就斗胆上去了。哎，结果这个戏我也没砸过，虽然没拉出多好吧，反正也是把它拉下来了。在这时候我就有信心了，觉得就是我呀搞这个工作呀可以做我的前途。后来在桃李园呢，这关系呢也就更进一步了，我就变成桃李园的班底了，业余的。我上学，他是桃李园是晚上有的时候，哎，我下学做完功课吃完晚饭，哎，就到桃李园去，到那儿去，有事儿就帮着他干活，没事儿就在那儿听。同时呢，又得到一窍门，就通过这个桃李园接触一些内行，就说你啊，可以到各个剧场去看蹭戏，不花钱的戏啊，就是你就混进去，到时候你就看，前门进不进，从后门进去，站在旁边，不管找旮旯你就听。是，哎，那时候反正剧场那个制度要求也不严格，没票进去他也让看，就说要求。看更高的艺术，要求看名演员的演出，哎，就把这看字戏也作为一个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晚上这么一个任务。这时候这功课就更不好了，因为什么呀？有时候就荒废学业了。哎，同时呢，在桃李园拉呢，也就接触一些名演员，比如说侯喜瑞侯先生，老先生他常到桃李园去玩去，他有时候在那儿就唱。我就给他拉过，我记得第一次给他拉的时候，拉一出《翠屏山》，他反串杨雄，后来又认识这个什么方英培先生，给他拉过《坐流沙溪》。哎，这方英培先生对我发现了我是个人才，以后就是介绍拜师都是这方英培先生。这个方英培先生在这个我给他拉过这《坐流沙溪》之后啊，他就觉得我呀可以搞这个。他跟我非常好，他这个人比我大十一岁，今天还健在，还是已经这个七十六七岁了。他是过去是上剧团的老生，后来参加了北京京剧院二团，后来又参加了北京市戏剧校，现在早就退休在家了。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朋友关系了，今天还健在，我们还常见面。就是我在这十七岁上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呢，因为家庭困难，上学就不上了，哎，不上了呢，就是由我父亲老朋友啊推荐我到银行去当练习生， 因为得找吃饭的路吧。练习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学徒吧，叫练习生。这练习生的工作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帮着点钞票，完了给这个银行的职员们扫地、倒水、搞卫生，就是挣的钱很少，一个月挣几块钱，但是总是帮着家里头，总算是有点收入了。哎，可这银行啊，有一个好处什么？它有票牌，银行有票牌，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票友在那儿。哎，我这银行这工作我倒没感觉，挣钱少我也没感觉，这个票房我很感兴趣，他有老师按期来交，哎，交信我就给他们拉。后来通过这个银行的票房呢，这个又进了一步，就是我又练打家伙，又练打鼓，又弹乐琴，又拉，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人才。哎，就这银行的票房对我很器重，就为这个哎，就给我涨了两回钱，比如原来挣四块钱，就涨了六块，后来涨了八块。同时呢，给一些票友呢拉呢，也变相的收一点报酬。比如说有一个天津的票友，给他拉，这天津票友他是这个红中酱油公司的少老板，他也没什么钱，可是呢，给他这个拉一回啊，完了他送你几瓶酱油，这也很有意思的。就说这我也没什么钱给你，干脆你来几瓶酱油得了。哎，这个都是属于笑话了。哎，可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借这个机会就可以多见点世面。以后这个在银行啊，又不干了，因为银行挣钱太少。同时呢，这个什么，我就啊，也算是这个就想啊，换换地方，换换地方。我有个表哥介绍我到银行，因为在银行总是有点这个。银行界的知识吧，会点票，会写账，到银号。这银号呢，就是比银行，活一点。银号是私人的买卖，到这去就帮着管管账，帮着什么。可是这银号有一个什么呀？有一个副经理啊，会唱，票友，他是唱旦角，但是啊，他跟裘盛戎先生很好。这裘盛戎时常到这个银号去玩，一发现我在这银号啊。听说有一个来小职员会拉胡琴，就说：“哎，来，咱们唱几段。”就在这银号这个会客室里就唱起来了。琼荣一听，哎，你这还不错，明儿你搞这工作吧。这个什么，你想办什么老师不要紧，明儿我给你介绍。这琼荣跟我呢，在那个时候就在我这个不到二十岁时候就认识了，认识了我，当然跟人家高攀不上了。那时候琼荣就是名演员了，哎，我就没有这个什么托他什么。还是这个方英培，就这位老先生带的道，他介绍我呀，拜的这个老师呢就叫白宗浩。这方英培原来他早年也是操琴的，他跟白宗浩是师兄弟儿。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吧，这个老师啊，保证你能学到东西，还花钱花的少，这个人特别好，关中称为大师哥，就拜了这个老师。拜这个老师就是在敌伪时期我很穷了，就。没正式请客拜师，就是到他家去。我这老师也很穷，就住一间房，一间房祖孙三代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哎，住一间房。结果就送了几块现大洋，攒了几块现大洋给老师送去了，就磕个头给师。那时候还有师奶奶、师娘磕了头，就算拜师了。老师当时跟我讲吧，就说我收你做徒弟呢。我不是指望你将来发了财怎么养活我，我是想把我的东西传一传。这个你替我这个把我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这老师啊是昆曲比较好，他跟尚小云多年，尚小云尚先生 上剧团的， 上剧团那时候上剧团叫芙蓉社，他给尚小云弹弦子、吹笛子，这是昆曲打长鼓，哎，这是吹唢呐，这是跟尚剧团多年的一个老人。这个白老师啊，白宗浩老师啊，这个人非常好，他是大家都管他叫大师哥，就是说我们梨园行的话吧，就是关中大师哥，不管老少三辈谁都管他叫大师哥，这人非常好。但是他很穷的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晚上到剧场给尚先生这个伴奏吧，那时候挣的也不多，伴奏一晚上挣不了快八毛钱。这个白天呢，他乘自行车。就给人看车，能收入几毛钱。家里这老少三辈养好几口人，这个很辛苦的。但是这人呢，他还文化就是旧文化比较好，念过 四书什么的。他对我这关系呢，跟我讲说，你拜我，我不指望你将来对我如何如何养活我，我就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说我看你的确是不错，好像有点材料，说我愿意好像就是教教你，哎，实际是培养的意思吧。他说你啊，拉胡琴我不会，但是我懂，我是弹三弦的，我是对唱腔我明白，昆曲我比较专，吹唢呐打堂鼓这是我本等。他说我呢就是教你昆曲戏，你拉京呼你棒角也必须得会。于是乎给我开蒙啊，就学的这个齐双会，思凡，闹学，学了这么几个，还有上先生那个汉明妃里面昭君出塞，说了几出昆曲戏。我一听啊，先生这个说的昆曲啊，他教我唱，这唱的这个水平是很高的，所以他要求我呢，就是说学昆曲必须会唱，不会唱你吹不好，就教我吹笛子，哎。同时呢，他有几个格言，这个格言呢，我这一生都没有忘记，我就是按照他的格言去做人。在艺术方面呢，他教我，他说这两个字，两个字什么呢？就叫不群。这不群呢，就是群众的群。这不群的意思啊，就是好像说是不跟其他人一样，不跟其他人不群，就是出类拔萃，这叫不群。这个是从谭鑫培那儿传下来的这么一个俩字的格言。所以徐来源徐先生呢，也拿这个教过学，那写书也写过这个不群。哎，我们这个老师呢，就是认为这两个字是很要紧的。也就是说啊，简单说就是一专多能，就是说不跟别人一样。这里头具体内容呢，有这么十二个字。这十二个字啊，头四个字叫人无我有，就是在艺术上别人没有的我有，别人不会的我会，叫人无我有。第二个四个字呢叫人有我博，你这也有我这也有，但是我比你宽，我比你宽广，我会的多。第三四个字呢叫人博我精，就是你也博了你也宽了，我比你质量高，我比你精。所以说这个我们老师这十二个字，我这一生包括我晚年教学，我都用这十二个字做我的这个在艺术上的指导思想，也是我今天吧能够有一点水平吧，是吧？这个在这个艺术上能够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成就吧，哎，总是没离开这十二个字和这个不群的这种教导。但是我们这老师对我来说呢，在拜师的时候就说，咱们说的头里，我不希望你对我好像有多大的报酬，我跟你的关系呢，咱们就是一种半师半友。这个半师半友我很受感动的，就是说老师这么样的辛辛苦苦教我，最后很谦虚的就是咱们是半师半友。所以说我这个开蒙老师啊，对我这个教导啊，可称是一位严师。因为他首先教我呢，他不是教艺术，他首先教我做人。他教我做人在哪方面呢？他说啊，咱们搞文艺的，就是那时候就说我们梨园行啊，首先要注重艺德，就是做人呢，就是在德的方面要抓紧。艺德，他说这个大致分这么两项。第一个用通俗的话说，就是别接别人的活。什么叫接别人活呀？就是别人的工作不能你廉价就把人这个工作揽过来了，让别人失业了。这个在咱们这个戏班里头，在梨园行是最忌讳这个了，这个东西挨骂。用什么？你自己找着工作了，你把别人的饭锅给踹了，这不接别人的活，就说你这一生都不要这个什么。另外和人家这个就是谈报酬的时候，不要这个什么，不要讲价钱，就是人家看你值多少，他必然能给你多少，你不要跟人家好像勒索似的说，我得必须得挣多少多少钱。说这个，说我们这老师说我干一辈子我没跟人谈过公事。什么叫谈公事呢？就是谈报酬。哎，说你这两点记住了，这叫义德。说是给少，下次你可以不干，是吧？有的人克扣你，你下次不干就完了。另外一个呢，他说对于资本家，那时候就他说资本家就是老板，就是名演员，他有的自己做老板，或者是有的这个剧场的老板， 千万不能长支短欠，就是不能跟人借钱，多穷都不能跟人借钱。因为什么？你跟人借钱之后，你就在人手底下有短儿，你将来人家提什么要挟你，你就没有办法来这什么。就是凭我的本事，你值多少就挣多少，不能跟人长支短欠。他说你就记住这两条，一个是不接人活，一个是不跟人长支短欠，这就属于在义德方面呢，哎，就有这么有这么两项了。后来这个我还真是按照这么做，一直我从干这个以来，不管是参加组织也好，这个搭班演戏也好啊，我从来没跟人谈过这个，说我必须得挣多少多少钱，就是你给多少我就是多少，不合适不合适以后我可以不干，或者我不够我可以不干，但是我从我嘴里我没跟人谈过公事，这也是老师的这个对我这么的一个帮助吧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音乐家、名琴师黄金禄先生谈青年时期从艺的过程，涵盖的内容很丰富，讲述的也极为生动。黄金禄先生在中国戏曲学院的程派小组、杨派小组当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也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他为程派传人赵荣琛、杨派传人叶鹏合录的《四郎探母做工别工》当中担任京胡伴奏，也存留了黄先生晚年的琴音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做工的片段。叶鹏饰演杨四郎，赵荣琛饰演铁镜公主，京胡黄金禄、司鼓倪宜斌。以上您听到的是叶鹏、赵荣琛合唱的京剧《四郎探母做工》片段，操琴黄金禄，司鼓倪宜斌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戏迷乐。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，主持人尚远和您再见。